我做網台的時間都超過12年嘅啦，咁主要話做台長的時間咧，亦都10年以上啦。咁喺呢段時間入邊咧，其實我係做咗相當之多唔同類型嘅節目嘅，譬如有功夫啦，有財經啦，有時事啦，有神秘學啦，有電影啦，甚至有風水啦，玄學啦，其實你講落去我都唔記得我自己做過類型有幾多，但係總之就好多類型我都試過嘅。唯一一樣嘢我未試過咧，就係賽馬。其實好享受做節目嘅。咁大家睇到啦，其實我哋做節目咧就準備嘅時間或者要做呢個研究嘅時間咧，都相當之多嘅。如果你冇嗰個興趣嘅話咧，你好難保持喺10幾年之內咧，都花咁多時間、咁多精力喺做節目身上。嗱，我哋做咗網台咁耐啦，其實我哋好多謝觀眾用不同嘅方式去支持我哋。有陣時喺街上面會見到佢哋鼓勵我哋啦，或者係讚美我哋啦。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做到依家，其實我哋唔單止希望觀眾能夠喺口頭上支持我哋，或者喺文字上支持我哋，我哋都希望觀眾咧實質上以月費嘅方式去支持我哋嗰個台同埋我自己節目能夠延續落去。好啊，第二隻嗱，書展嗰度咧，我又留咗一個 point 嘅，就係咧涉及到阿張揚春樹嗰個書被禁嗰有個傳言咧，就話 佢唔係禁啊，包啫。 禁嘅， 禁啊， 咁嘅佢需要收翻， 收翻， 係啊， 即係唔喺嗰度賣， 係啊嚇。 喺書局就可以賣， 佢書局梗係可以賣啦，唔喺書局唔賣就喂大佬嗰個就唔係香港嚟噶啦。咁但係傳説就點咧？就話係因為佢係嗰個雨傘運動嗰時咧，佢就話表示過支持。咁但係我覺得呢個我都唔可信嘅，因為一個作家佢講嘅説話點會咁？而且即係世界咁多人都唔止佢一個講啦，係咪？如果你要禁曬全本書添啦，即係我覺得呢個就唔係太可信。因為頭先阿滿叔提到一樣嘢就係、是。佢可能任所欲，即係揾到邊一句出嚟，就要即係話咁樣。所以我覺得就即係一個官僚嘅錯誤決定，多過任何嘅政治嘅問題嘅。OK， 好啦，咁另外講到咧就係阿鄧爵士啦。咁鄧爵士咧就往年咧，因為佢在生嘅時候都搞好多呢啲英國著名嘅或者美國著名嘅作家過嚟 英國，即係英國啊，英國。 唔係有一個我記得 Eric John 啊，因為我睇過啲書噶。舉個美國，咁嗰一個都過嚟，咁呢個體現到就係阿鄧爵士本身咧，佢生前咧 佢中意睇書，識好多作家， 識好多作家， 佢上來邀請佢嚟。 喂，你唔係話你叫人嚟啊嚟噶嘛？ 係啊，佢有面啊， 有面啊嘛，有面啊，即係俾 face 啊嘛， 甚至好似有啲係佢出 錢添， 出旅費， 出錢添，咁即係我哋希望咧就。日後啦嚇，咁我哋香港都有翻類似嘅人物咧，可以做翻同樣嘅。 今年咧就阿鄧若慈唔喺度咧，就冇人請啲英國作家嚟香港啦。咁就過往咧就一樣有大陸啊、台灣啊啲華人作家，但我唔知道今年嗰啲作家名單係咪樣，我諗你冇 check 到。 冇嘅，咁呢個都係 即係。好似今年好似跌咗鍋咁啊！ 跌鍋 宣傳啲嗰啲作家啊嘛， 冇嘅咁你，我覺得咧就可以請嘅作家都相當之多嘅。問題咧就即係請咗佢嚟，你有冇咧足夠嘅人同佢對話？咁以前阿鄧爵士喺度就呢個對話本身有火花嘛， 有火花係嘛？咁我聽好多次 啊，係啊！咁而家你冇咗個人，你就要請到個人嚟，咁係咪佢喺度自己齋噏咧？咁所以我覺得就好多嘢呢啲。將軍都去啊，大樹飄零啊，所以我哋唔講咁多啦。咁啊，講翻就係阿伊達啦。 伊達咧就首先我講講佢嘅筆名啊。咁樣你真係估唔到，佢嘅筆名咧就嚟自歌劇阿伊達，就阿伊達。咁樣佢因為中意呢只個嘅歌劇，咁樣佢用自己嘅筆名咁樣。咁就阿伊達咧，其實係一個真係一個英文又好嘅人啦，佢又係一個估唔到你，即係佢係一個認真一個好斯文嘅人嚟嘅。 我同佢傾過偈㗎，咁我嗰陣時我哋約佢稿嘛，佢寫旅遊稿嘛。咁原來咧就佢喺中國都相當之就即係著名喎。 就他的書咧在中國有出版的嗱，呢、啊、個我都當年啦，唔好話而家，當年我都有少少設立不久，譬如話類似呢啲， 我都估唔到啊， 用嚟睇日記啊，係啊，咁喺入邊都有出嘅嚇。咁佢睇六十年代嘅時候咧，就寫好多小説嘅，亦都好似我哋之前兩集講啦，譬如阿劉以暢先生咁樣，佢嗰陣時有連載噶嘛，咁依沓都有嘅， 有多不得了啊！我諗啊幾左右手一齊開筆啦， 一齊寫 啦，咪自己應付唔到啦，係嘛？ 是啊，但是他写呢就很有很特殊的风格的，因为他本身的性倾向或者即是他那种文字的风格就 很突出的。 即他就不同易书那种的， 不同 完全不同的，他是简单流畅直接很多的。 不是，但是你这样说又不是太公平的原因，因为第一样东西就是两个完全第一样性别不同第二样东西就是两个都完全不同风格的作家的。 他不是完全不尖尖刻薄的人，很随和， 很 nice 的。 他甚至一定不會咁樣窒人嘅，一定不會窒人嘅，即係佢唔會取笑一啲人嘅。 我同阿、即係我可以做即係親身在，因為我同佢傾下偈就係一個好 nice 嘅人嚟嘅嚇。咁、即係我用即係其實當其時我同即係認識佢之後，我都想睇翻嗰啲小説嘅。咁佢嘅小説咧，曾幾何時喺香港都改編過做電影嘅， 好多部， 好多部，每睇日記有嘅， 好多部。 咁、但係而家可能都即係比較難揾得翻啦。譬如有一部係阿邊個，阿謝賢做浪子啦，嚇、咁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嘅， 好多部咧，語片過語片都有嘅，真係 咁我而家如果譬如話講緊兩個作家，仲加埋上次我哋講阿昆南咧，其實我哋覺得就係、咧。香港在六十年代，即係我哋呢一輩認識的作家咧，我哋都要揾一個機會咧，睇翻佢書，再重新再大家介紹。 昆南完全唔同啊！昆南 嗰啲就係、就嚴肅小説家嚇，佢、因為 佢樣嘢性愛㗎， 係咁啊兩件事啊，即係話頭先我哋第一節講緊嗰個寫性愛，唔係寫認寫性愛嗰個就係、是。就係所謂 pornographer 啊，有啲好嚴肅嘅作家，佢係寫性愛寫得好具體嘅。譬如舉個例啦，譬如話，係頭先我哋流講第一節流講 Henry Miller， 不回歸線啊， 兩部《南回歸線》不回歸線，粗口連篇。咁當其時就打到要上去上法庭嘅，一部佢咧，一部 The Naked Lunch 啦。咁打完呢，點解我講下咁出嚟？係歷史咧，就係、打完呢兩部之後咧，跟住已經。成都冇禁書可言啦，因為 冇禁書 可言啦，就係嗰啲呢啲寫完呢兩本就係、要過嘅嘢都過曬啦，係嘛？咁而家你仲有咩叫咩？ Henry Miller 咧係支持啊同書船嘅董夫人嘅，佢 endorse 佢 endorse 咁電影啊， 與有榮焉 ，endorse 嗰出電影， 與有榮焉嚇，爭啲間接就係、原來間接就 Henry Miller 係嘛？所以因為有陣時呢啲嘢係講到呢個禁書問題都係咩啊？等我哋講香港作家啦。咁就而家好似話阿姨大家埋譯書咁，就差唔多我哋嗰個六十年代嘅作家，我哋都即係都睇過下嘅 咯。仲有啲未發掘嘅嘢嚟嘅。 例如咧， 即係你譬如徐速那些冇人咁講啊！ 徐速 佢今次都好似好提啊，但係唔係重點啦，因為、 徐速係咪聲音娛樂台？ 係啊係啊，好轟動啊嗰陣時啊！ 咁仲有阿萬人傑啦，阿俊仁啦， 嗰啲另一類，嗰啲係政治方面多啲，歷史方面多啲。 萬人傑嗰、個頭先我哋講，我唔係講佢寫政論嘅，佢有寫小説嘅， 係嘛？ 佢用個筆名叫俊仁，佢有寫嘅。 我知道啦。 咁所以佢嗰陣時咧，我哋而家即係有一樣可以做翻，就係抄嗰陣時啲報紙啊，關於報紙嘅連載小説。 咁你嗰啲連載咧，就係楊天成以世做手記嗰啲，另一種啦。 好多嘅京幾拉啦， 京幾拉啊， 高陽啦， 三蘇嗰啲。 三蘇係三蘇嚇。咁所以呢、這個即係、你可以講話咧，就 高陽啲唔另一樣，嗰啲即係清朝嗰啲故仔嗰啲就唔另一樣。 嗰陣時候咧就唔係，但係高陽嗰啲有報紙有連載㗎。 佢人喺台灣啊嘛，我諗你係寄過嚟啊。 唔係唔喺香港連載嘅意思，因為嗰陣時我哋有訂咗台灣報紙，佢喺台灣最嬲尾嗰本《還珠格格》咪連載咯。唔係《還珠格格》，即係講錯，俾人鬧死。《還珠格格》就係 瓊瑤嘅， 瓊瑤嘅，佢嗰個應該蘇州格格， 蘇州格格， 蘇州格格就係佢應該臨死之前嗰個連載嚟。 佢係對朝廷啲嘢好熟噶，所以寫好多。 佢信手拈來啦，佢啲差唔多即係電腦嚟噶啦，即係睇完就嗱。咁阿滿叔，我想問你啦，而家點解報紙上面嗰個連載小説係 冇啊？因為你係專欄私人睇咯，何況小説真係，因為你一人冇追個習慣啦嘛。 即係你而家寫唔到一樣嘢，就係喂又要追嚟睇， 追嚟睇嘅冇可能啊嘛。以前啲人寫小説咧係咁樣嘅。讲一个男一女在楼梯底度倾偈咧，倾咗一个月啦，即系仲未翻屋企，仲未翻屋企，仲喺楼梯度倾，日死，而家作者自己忘记咗，佢就倾咗楼梯度倾，因为佢写得太多啊嘛，几个 唔系啲人物抽乱 就几个，总之记得佢两个倾偈，倾落去啦嘛。但其实即系仲未拍嘅嘢。 咁另外咧就而家虽然冇报纸嘅连载小说，但系有网上嘅连载小说啦。 而家咧就呢样嘢系好多真正作家咧，由呢度开始上位，就呢度啊。 唔系有个叫做村上向西春树啊嘛， 之类啊，咁咪喺网上嚟写咁啊，多人睇咪。 向西村上春树， 多人写咪有佢可以有机会出书咯，系嘛？ 冇嘅，咁而家你嗰个发表嘅渠道，你唔需要经过编辑啊嘛。以前就话你即系呢个都想埋讲埋咧，就编辑嗰个角色啦。嗱，而家編輯就真係唔係嘢嘅嚟㗎啦！編輯而家真係 而家好咩㗎啦？而家好簡單啦！而家個位咧，係譬如印刷品嘅位咧，就要你買個位，其實登呢啲嘢，當 佢講呢樣係真嘅， 當買位。 而家就寫專欄要俾錢嘅， 你唔係佢俾錢，你俾錢佢。咁佢好簡單啦，個目的就係咁樣，目的就係要做一樣嘢，霸咗你個位，咁樣啫嘛。一買一賣就是交易嚟嘅，咁文字就係交易，有目的嘅。咁樣咁呢啲文字，你又有乜讀嘅價值嘅，任你話啦，真係。係 啊，咁你但係你寫專欄嗰佢嗰個報紙嘅角度唔係咁睇嘛，即係話，喂你俾你寫，你喺度你有名， 當訓練你啊，當 唔係只訓練你，喂你黐佢金腔啊， 黐佢金牌啊， 即係等於你 TVB 咁啫嘛，嗱我俾你。即是拍劇話 出鏡啊， 係出鏡。 你即係我真係益你啊， 益你啊， 真益你啊， 係啊，唔係你益我真係，所以唔好搞錯啊。咁但係咧，如果你咁嘅做法咧，就變咗另外一樣嘢啦，就係啲人咧，佢寫個專欄咧，就好多即係擺咗自己嘅一啲利益喺入邊，就變咗唔係。 即係佢搏一有五分鐘就搏五分鐘出位嘅係嘛？搏出位係嘛？ 大家就冇乜。即係心機真係。 譬如周星馳咧，佢點解要改呢個對白啫？如果佢唔改對白，我點樣出咗位啊？ 係啊，係啊，係嘛？嚇，點樣即係食住你啫？ 食住你係啊， 係啊。咁但係而家就時勢逆啦。嗱，以前做編輯咧，就都幾威下嘅，啲人要擦你鞋嘅。 要，而家更加要啦嘛，因為而家當然而家呢位咧就唔係個編輯定嘅呢個位咧，係老細定嘅。 因為而家即係大報咧就睇得好緊嘅，以前咧就冇啦。以前因為即係嗰個老闆個思維唔同啦，譬如老闆 點得閒理啊？ 俾咗個專即係一版你，咁就你自己搞啦咁樣，係咪？以前香港時報俾阿劉以暢搞，俾版佢唔會真係投你，你咁搞唔得，或者你要邊要揾邊個邊個咁樣，間唔中可能一兩句，但係基本上都你嘅。咁但係而家大報就唔係啊，大報就我唔知點解老闆咁鬼有 control 曬佢。 唔係啊，你呢個難寫啲咩嘢，佢有睇嘅嗰個 係啊 ，control 得好緊嚴格。 同埋佢睇完之後，佢唔止一樣嘢，佢仲要睇啲人啲 feedback 係點樣啊？譬如呢個難，即係有 feedback 嘅人有幾多咧？咁樣係咪？ 而家擺曬冇上網 ，click 嘅係太少，下個月冇嘢冇得寫啦，失蹤啦，大佬幾陰功啊！真係。而家就睇 click 做事，即係 click 唔夠咪飛咗個作者去咯。 係啊，咁但係我哋而家講就係時勢逆啦，咁係咩咧？因為網上而家都開始取代咗嗰個印刷媒體啦，即係呢個亦都唔係話啲咩新嘅消息。 而家有冇得寫咧？其實都好次要嘅，我覺得。喂，你如果你想寫，你自己隨時可以喺 Facebook 自己。 我爭咗一樣嘢，有冇人睇？ 有冇人睇啊？ 即係爭咗呢樣嘢，有冇人睇 嘅？咁有啲人自己散出去咯。 散出去都唔得嘅，因為你而家大家要爭嗰個所謂啲 like 同埋啲 share 啊嘛。你一定要做翻某啲效應啦。譬如話，喂，人咧寫，你可唔可以揾到個題目冇人寫過，同埋你寫到夠出位咧？咁。即係呢個就考技巧咯，因為而家嗰個資訊太多啊，你睇一睇網上你睇唔曬，譬如我自己 Facebook 我都睇唔曬嘅。如果我要睇，我睇得好辛苦啊。咁你入邊你要人哋即係嗰個注意力去你嗰度咧，有唔同以前嗰種咁嘅做法嘅。 所以好陰功咧，而家呢個世界咁有啲人係為咗。一定是走 mass 路線咁樣走 這個呢最 cheap 對咩咧？對長文本身好大 就誒、我哋上個禮拜講咗嗰本書啦 ，Attention Merchant 啦，佢第一條橋咧就係、是、第一樣嘢就係要 cheap， 即係唔好堅持嗰種頭筋氣喺度。 第一個條件就係 cheap 搶注意力，咁樣 attention 咧。就是我哋攞嚟做生意嘅，即係可以揾到食嘅啲咁嘅 attention，就係咁解。咁呢個世界就咁墮落，就咁樣墮落啦，墮落咁快啊！原因就係個個揾 attention。咁另外佢又講一句説話好重要咧，宣傳係仲效力大過廣告。 係啊， 呢個改變咗呢個世界啦，已經。所以咧，而家啲錢咧。就俾咗啲人咧寫喺個網度寫，幫佢吹，喺 Facebook 啊，各種各地幫佢吹，好過賣廣告。咁呢個係個好大嘅問題嚟嘅，成個文化變曬嘅， 變曬嘅。 咁嗰啲人咧，寫嘅人咧，就有一個位咧，就喺度吹嘢，不停咁吹，作大吹，引注意力，就係、是。 所以變咗令我哋對嗰個現實世界嗰個資訊嘅掌握都有好大嘅 嗱咁樣咧，點樣破解呢個世局咧？就係話你見到 cheap 嘅嘢咧，即刻離開佢，彈開佢。 農場新聞即刻唔好睇，係嘛？ 彈開佢。 我唔睇嘅，即係見到即係譬如話啲標題一對路嗰啲，我就唔睇嘅。 因為一彈開，因為佢你一唔彈開咧，你就即刻落去陷阱度，因為你俾咗個骨。即係佢搶咗你嘅注意力啊！好重要啊！搶咗你注意力之後咧，跟住你就 你冇精力冇時間，就睇即係嗰啲真正嗰啲嘢嘛。 所以一定要彈開 嘅。係啊，所以唔好花時間攞啲無謂嘢度咯。 無謂嘢度啊！即係甚至你知道嗰份報紙嗰扎嘢嗰個作者啊，啲人咧，你都要彈開啊！ 係咪？ 因為你一關注一分鐘你曬咗一分鐘。 係啊，冇錯。跟住嗰個人個名咧、有問題咧，你都唔好掂佢啊！ 冇掂，即係連關注都懶關注，即係呢個好重要嘅，因為關注已經係值錢嘅啦，已經 係啊係啊， 關注已經係值錢嘅啦。 呢、這個就係嗰個名人效應 嗱，因為而家呢個 like 太重要啊。數 like 㗎嘛，擊一擊就係、是、喂佢收錢喎，大佬你點解要擊幫佢俾錢俾佢啫？係嘛？ 咁我都好吝惜嘅呢個 like 呢個 吝惜要大家要孤寒啲啊，唔好隨便撳一掣話中意嗰樣嘢或者支持佢啊因為你一撳一撳咧就益咗佢噶啦，根本就啊。 好咁嗱，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就有部電影咧，我相信大家都即係翹首以待啊！就是關於呢個 Freddie Mercury 嘅傳記 啊，係啊呢個仲 咁，但係咧我睇嗰個即係男主角去扮佢咧，我覺得就都撐到一皮啊，大佬。 咁你冇得講噶啦，冇得講噶啦。咁啊， 第一樣嘢佢已經唔係靚仔，Freddie Mercury 已經唔係靚仔啦，即係呢件仲 就好重要一樣嘢咧，佢個 musical 做得唔錯嘅。唱的人都不錯，我看了。 唔係，但係、喂，你唱佢做 musical 是很難的事嚟嘅，唱翻佢嗰個效果出嚟咧，嗱，呢個片一定是要用翻即係Freddie Mercury 自己的聲音，我諗冇乜人唱得佢嗰、那個。 我知道高音，佢 musical 都有人唱的， 有人唱 都唱得唔唱得唔錯噶，係啊。當然佢歷來咁多個人唱過，咁啊揀一個最好的咁即係。 一路溫下去都未停的那個 musical。 喂，但如果以音樂來講呢，Freddie Mercury 他是其實是應該是那個歌劇底的， 即係 以佢嗰、那個嗰、那個聲線嗰個力度咧、啊，我諗就冇，即係 佢有呢、這個以前有將佢過去 Queen 嘅音樂轉為歌劇噶， 有係 有有噶、 即係意思就話咧，佢個音誒佢個音樂嘅天，即係嗰個歌唱嘅天分咧，佢、唔使唱搖滾樂，佢可以走去唱歌劇，都 揾到食嘅。得唔得啊？知多 係啦，揾唔揾揾？但係唱到嘅， 唱到唱到嘅，得唔得就唔知，但係佢唱到啊。 咁但係佢因為個基於嗰個年代嗰個原因，咁佢就係梗係即係做呢啲 rock 啦。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你睇佢音樂，即係佢哋嗰個歌唱本身咧，其實就嗰、那個功底相當之強。佢所有的成員基本上都是一些即大學已畢業 的人的、特別其中的班妹即彈吉他的呢、他是一個物理學家，他現在做校長的、他花了二十多年才完成他，因為他那個音樂的 career、他花二十多年才完成他的 PhD 的論文、但是我們看過是相當之堅的，即 不是流的， 他是一個物理學家來的。還有呢，他們唱那個什麼呢，We Will Rock You 嗰、那個咧，拍手掌嗰度咧，原來係要計數嘅。因為咧，如果嗰個拍咧長咗冇咗個效果，短咗咧，即係嗰個距離一短咗咧，就會有回音啊。咁原來就係阿 Brian May 佢計嗰條數先，即係做到呢個效果咯。咁佢哋嗰個唱咗當期出嚟咧，其實已經有一樣嘢，除咗嗰個歌唱技巧或者佢哋嗰個音樂綜合之外，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個錄音技術。在那時候來講，原來他們會 double 很多次、所以在戲裡面就應該會看得到整、件事的過程啦、但是報紙已經開始夠病一樣的，就是涉及到、Freddie Mercury 他本人的性傾向的問題，還有他愛滋病死這個呢，可能就 在個戲裡面 會避了、就我覺得現在呢都不需要有這個忌諱、就是愛滋病這個問題， 就睇下佢去咩觀眾啦，同埋佢咪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嚴重。佢因為而家呢好多電影咧，就好多拍嗰啲紀錄片啊，就講啲歌星紀錄片好多， 好多你好多嘅。咁先頭先我哋講都有嘅 ，Netflix 好多。咁但係嗰啲咧就係拍俾啲 fans 睇 嘅，所以變成咧佢有啲嘢要。忠實咁表現出嚟， 係咪俾律師鬧你嘅大佬？ 而家嗰啲 commercial release 嗰啲好大陣仗，嗰啲好喺戲院放啦，佢有啲嘢避忌咁都唔出奇嘅，因為你啲一定要查天滅粉噶啦，係嘛？因為你去到大場對個大圍觀眾咁樣，即係唔係 Netflix 嗰啲觀眾啊嘛，唔係 YouTube 觀眾啊嘛，嗰啲係 嗰啲就好專嘅， 好專或者真係 fans 去睇啊嘛。 咁但係 fans 都嘈嘅，都係出聲嘅。咁只不過就話即係而家嗰個藍音樂嗰個轉化太大啦。譬如話，咦？只不過八十年代喎，可能而家呢十零廿歲都唔知道有呢對嘢。 唔係呢個有一種，佢當然一定要發掘出嚟，因為嗰啲係超級英皇、天王巨星咧。而家冇啊嘛，最慘係樣嘢，所以一定要而家橫掂都冇。 而家麥當娜都係咩話 icon 咁，我哋呢一輩人我哋就唔認同咧。喂，麥當娜啲真係行開啦，真係。 唔係佢都算 OK， 又唔係差得咁交關。好啦，咁我哋就講啲。即係嗰啲講當日嘅天王巨星啦，一定要講，因為點解咧？而家太差啊嘛，你唔向佢致敬係嘛？係好嘥嘅真係。 唔係，所以話依家即係佢好嘅話地方，唔係話純粹話因為我哋中意嘅嘢，話佢真係有啲嘢你其他人做唔到， 做唔到啊， 真係做唔到啊， 做唔到 啊咁所以你如果要比較嘅話，咁就喂而家人嘅歌唱嘅造詣。就正如有冇出講啦，係差咗嘅。 差咗。 哇，仲有仲大鑊啫！如果你聽嗰啲韓流嗰啲話，真係都唔知咩嚟嘅，真係。 啊，嗰啲唔好提嗰啲，因為嗰啲係唔係大茶飯，即係唔係去到殿堂級數嗰啲啊！太多啦，數都數唔曬啫，點輪到佢哋啊？我哋傾講下呢個 K. Bush 同埋 Eric Clapton 嗰啲。 Eric Clapton 咧就耳聾咗，咁啊差唔多近乎貝多芬個遭遇嚟，即係彈到好入靜，完全聽唔到嘢咁樣。咁就佢係吉他之神啦，咁樣。咁但係喂佢。 即係聾咗之後點搞咧？咁樣就佢好似佢自己都話，都仲可以彈到嘅。 有特別方法嘅，一定有。 唔係佢哋唔使聽噶啦， 唔使聽， 唔使聽，唔使聽，好多嘢唔使聽。貝多芬係㗎，貝多芬話佢第九，即係第九，我唔記得有冇記錯第九交響曲，佢聽唔到嘅。佢就係見到啲人拍手掌嘅，收尾。咁所以做拍戲嗰陣時候，呢個咩啊 ，Gary Oldman 做咪做啲有啲幕喺度咯。 嗱，你譬如話 Eric Clapton 嗰啲而家啲新科技，亦淨係視像表現出嚟邊啲音樂點咩編曲啊，咁知道曬嘅。即係電腦排版排俾佢睇咯 ，show 出嚟。 唔係佢哋彈咗咁多年咧，我覺得都突，即係可以。真係可以做到呢樣嘢， 估到曬啦， 估到曬啦， 啊！ 但 係邊度加咩落去，邊度加咩落去，即係知道曬邊度咩點點點。 咁如果佢話真係佢即係耳聾咗之後佢出嚟唱碟咧，我諗呢個有破紀錄噶啦，就係一個咁樣嘅嚇，咁咁嘅嚇。咁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咧，吉他嘅英雄咧都相當之多嘅。咁但係就喺英國嚟講咧，以佢呢同呢個就 Who 嘅 Peter Townsend 咧就。即是兩個最頂尖啦。 Eric Clapton 咧，佢有種講古仔啊、温柔嘅味道啊， 同埋佢人好啊，同埋佢人好，即係佢喺嗰個樂壇入邊嗰個，即係 佢本身唔係唱歌人嘅，但係佢咧唱得好好啊， 唱得好好啊， 因為佢譬如佢仔嗰件事啊咁樣啊。 即係佢仔就喺廿幾樓跌咗落， 跌吉落跌街跌落街啊！ 咁佢跟住出歌又唱啲咩？講佢仔咁攞教美獎嘅咁樣 ，OK。咁同埋我睇佢嗰個似乎都生活上都好多頗多不如意啦。咁但係呢個亦都係搖滾樂嗰個一個好基本嘅，即係大部分嘅歌手咧或者呢啲歌星嘅遇到嘅問題啦嚇。咁除咗佢之外咧 ，Kate Bush 啦 ，Kate Bush 咧就而家啲人好少睇啦，但係咧，因為我最近重温翻咧。就原來咧，佢入邊有好多所謂秘密嘅密碼，特別係嗰個咆哮山莊嗰只嗰個MTV 咧，就相當之多嘢睇入邊。原來即係有啲人話佢係扮巫婆嘅，咁可能佢真係巫婆添。咁所以最近咧喺雪梨咧，澳洲雪梨咧就一個即係紀念呢個咆哮山莊呢個歌，唔係講個小説，係呢個歌。就好多人咧，啲女性咧著曬紅衫，扮曬嗰個啲巫婆出嚟，就係為咗紀念佢嘅。咁你如果體現到咧，就係而喺西方咧，呢個搖滾樂咧，佢到咗而家呢個年紀咧，佢已經成為一種所謂藝術品，就唔係好似我哋當年嗰個觀賞嗰個情況咁樣啦。 就係、是、一句説話，藝術品嘅意思咧，其實有 message， 有內涵， 有內涵係。 即係個作者本身咧。有嘢講，一定有嘢講啊，係嘛？而且你講嘅嘢咧，唔係普通嘢喎。 係啊，係啊， 可能佢讀嘅文學作品啊、小説啦、 哲學啊、 人生哲學 係啦。咁呢啲咧就喺我哋當年咧，我哋就冇嗱嗱，技術人可以去個版面嗰度啦，就睇一睇嗰、那個即係啲人咧點紀念佢。咁呢個就係澳洲嘅。咁呢個唔係舊事嚟噶，呢個係今年發生嘅事嚟噶嚇。咁所以。你見到啦，就雖然年紀稍大，咁但係都有啲後生嘅。咁你如果體驗到啦，就係、西方搖滾樂咧有傳承啦，就唔似香港啦。嗱、香港咧而家差唔多出現一個情況啦。開始有人細路仔唔知邊個係周星馳啊。咁就有人唔知邊個係張國榮。咁呢個同佢哋而家西方呢個咧就。 好唔同啦， 好唔同啦， 因為呢啲嘢傳到落去啊嘛，佢啲譬如跑山莊啊啲咁 因為跑山莊有一本文學作品嚟噶嘛，咁呢個歌就1978年噶嘛，呢個小説1847年嘅，即係成百幾年前嘅，咁只歌咧1978年，距今咧就啱啱幾多年咧，40年啦，係嘛？咁你睇到即係嗰個文學作品，搖滾樂。即是到依家所謂呢個文化傳承喺度咯。 嗱呢啲嘢我順便講講啊，呢啲文學作品啲嘢。阿林奕華咧，《紅樓夢》啊，《西遊》啊，《三國》啊，《聊齋》啊，喂，全部搬曬走舞台嘅喎。佢都係傳承喎，真係呢啲好重要喎。《水浒》啊，咁樣佢。作個文學名著搬曬上舞台喎，咁樣佢自己嘅 interpretation 啊，自己揀啲嘢嚟講下，咁啲人你冇興趣你嘅事啊，但有一樣有人睇喎， 有人看就一個，但是我們即希望做一樣嘢，就是你好像他們這樣，就是你不要跟你自己的文化傳統脫節。譬如你講即西遊記咁樣，咁周星馳做咗一樣嘢啦，就係、是、我哋希望一樣嘢，就睇咗呢個《大話西遊》，咁跟住你都會嘗試知道起碼《西遊記》呢部嘢講咩嘢啊嘛，係咪？咁但係其他就冇，即係冇呢個效果咯，嚇、嗯！ 即係變成嗰啲男音樂流行男作品咧，都有一個貢獻，都有傳落去，都有。咁樣即係而家 keyboard 書就做呢樣嘢， 做呢樣嘢， 做呢樣嘢。佢一樣有 message。 嗱，譬如我哋估簡單講啦，阿達明一派唱嗰個石頭記。 石頭記啊！ 咁其實個底板係《紅樓夢》 嚟㗎嘛。 咁你就可唔可以鑽研到就係佢入邊寫呢個歌詞，佢講咩嘢咧？佢同《紅樓夢》之即係嗰個小説之間嗰個關係係咩嘢咧？咁樣咁我哋希望 交流嘅 係咯，即係啲人而家有呢一個咁嘅觸覺喺度嘛。 咁你只歌啊，平白淡如白開水咁樣講埋曬啲無謂話嘢，係嘛？咁樣即係點可以傳落去啫？ 係啊，係 嘛？啊，你傳得落去，你都有啲嘢。譬如話阿 Beyond 有隻歌係 《海闊天空》， 唔係即係再講非洲啊嘛。喂，佢都講下民族啊，講下非洲啊。 咁啊，佢有傳承，因為而家就算後生仔都細路仔識唱嘛嚇。咁我哋但係希望 即係表示唔係我意思話。即係有啲歌可以擺啲 message 落去噶嘛，係嘛？佢真係去見過去非洲講過啲民族啊，係嘛？ 即係講南非嘅嗰個英國講曼德拉嘅，係啦。好，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仲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